这应该是我们登山宝训的第八讲。我们今天一同来看这段经文，马太福音五章二十到二十六节。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断，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工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所以你在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赶紧与他和稀，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审判官交付衙役，你就下在监里了。我实在告诉你，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阿们。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每一个人的心中都会给自己一个自我评价，对吧？而且大多数人都会自然而然的说，我这个人虽然不好，但也没有太坏。你看，我没杀过人，我没放过火，我待人还不错，我来爱老婆爱孩子，照顾家，工作稳定，远离吃喝嫖赌。你有没有发现，这是大多数人给自己的评价？大多数人都是这样评价自己的。但问题是，你知道吗？其实这里面隐藏了一个极大的危机和危险，被很多人给忽略过去了。就这个危机是，我们对自我的评价通常都有点过高了。是的，各位，你有没有意识到，我们对自我的评估通常都是偏高的？为什么呢？很简单哈，因为我们绝大多数人都主要是根据什么作为参考系来评价我们自己的呢？哎，你是不是根据耶稣做的参考系来评价的？不是，对不对？因为曾经根据耶稣做参考系评价的都被耶稣骂的狗血淋头，对不对？因为文士和法利赛人以耶稣做参考系的时候，都觉得无法面对人生了，对吧？各位，因为我们都是根据那些和我们差不多坏的人作为参考系来自我认知的。什么叫差不多坏的人呢？就是我们身边的人，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同事。请注意，这些人都跟我们差不多坏。坦白来说呢，这个堕落的世界对我们的赞扬其实没有多大的参考价值。你想，一个天天打老婆的人居然赞扬你说，哎，兄弟，你这个人对老婆还是蛮不错的。你就知道他对你的赞扬没有什么多大的参考价值呀，对不对？所以既然如此，谁的评价对你才具有真正的参考价值呢？是的，耶稣基督的评价，圣经的标准，因为那一个才是一个正常的标准。请注意，那是一个正常的标准，不是过高的标准，那是一个正确的评价。但问题是，我发现呢，其实如果你仔细的真诚的好好读圣经的话，你会发现耶稣对你的评价，圣经对你的评价，其实有的时候并不高。就像这段经文，他说其实你是个杀人犯，这个评价不太高，对不对？下面我会解释为什么这样说哈。不仅不高，我会说如果你对自我的评价过高的话，那么让我提醒你的是，耶稣对你的评价，圣经对你的评价将会低得离谱。很明显， 这一个矛盾不就是耶稣在地上的时候跟文士和法利赛人之间的矛盾吗？因为文士和法利赛人被当时的犹太社会评价还是蛮高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自我的评价也还是不错的，甚至高到一个地步，他们觉得跟税吏一起吃饭都是玷辱了自己高贵的身份，对不对？然而耶稣说，其实他们连税吏妓女都不如的时候，这个话一旦被说出来，这个评价他们就受不了了，对不对？所以我会说，如果你对自己的评价偏高的话，耶稣对你的评价会让你受不了。因为耶稣的评价把那个赤裸裸的事实给你彰显出来了，并且落差太大了。事实上，因为即使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自以为自己表面上已经表现得很好了，自以为自己已经比税吏妓女更好了，但耶稣其实丝毫没有看上眼，对不对？不仅没有看上眼，法利赛人和文士表面上的敬虔行为丝毫没有打动耶稣，意思是他们的义完全不够义。你知道当时犹太社会，耶稣讲登山宝训的时候有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你们知道这个时代背景是什么吗？这个时代背景就是当时的犹太社会，包括文士法利赛人，包括一般的民众，他们都争先恐后的遵行律法。我为什么要用争先恐后这个词呢？你知道安息日不能拖麦穗，对不对？因为你工作了。那段经文的焦点是在那里，争先恐后的遵行律法。但是与此同时，他们却在内心深处充满了争竞、嫉妒、怨恨、凶杀、自私、骄傲、自义，对不对？只不过耶稣基督没有来之前，这种虚伪的义、这种虚假的善，他们伪装得很好，没有被暴露出来。但耶稣来主要就是要把它给暴露出来。因为耶稣没有来之前，他们可以继续假装说，只要我没有当场给你一刀，我就没杀人。这是他们对不可杀人的这个律法的解释，对不对？只要没有白刀的进去，红刀的出来，我就没杀人。但耶稣不放过他们，耶稣不这样认为。因为耶稣说，你在心里已经将他千刀万剐了，你还不知道吗？你在心里已经将他千刀万剐了，你还睁眼说瞎话吗？所以耶稣要来把这一层伪装给撕掉。你知道一旦撕掉了这层伪装，一旦直指你的内心深处，那个是你生命的本相，对不对？那个是你生命的真相，对不对？那个一旦被给指出来了，整个犹太社会就不得不面对这个事实，就是自己其实是烂透了，这叫烂到了骨子里，对不对？内心深处就是凶杀，只不过呢，从前用那些外在的看起来的不出格的行为给掩盖了。但你知道尴尬的地方就在这里啊。我们小的时候老师经常会说，小朋友们要从小学习做好人好事，对不对？你们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对吧？但问题是那些好事都被别人做完了，怎么办呢？街上也没有老奶奶要过马路。于是他放学回家就讹着邻居老奶奶吃了晚饭，同他一起去过马路。这样他就可以扶老奶奶过马路了，对吧？可是你知道吗？事实上，人家邻居老奶奶本来是不想去过马路的，因为邻居老奶奶想吃了饭之后躺在家里听收音机。但是最后实在被讹的没办法了，为了帮助他完成他想要去做的那件好人好事，被迫到街上过一次马路。哎，请问这是一件善事还是一件恶事？这是一件恶事。请问这是一件舍己的事儿还是一件自私的事儿？这是一件自私的事儿。请问这应该是被鼓励的还是应该被禁止的？这是应该被禁止的。 但是整个犹太社会，整个的中国儒家思想体系都是在认为这样的事儿是善事儿，是好事儿，是鼓励的，对不对？你们知道孔融让梨的那个孔融是一个大奸臣吗？我的意思是，问题是表面上扶老奶奶过马路这个事儿，如果你不仔细的分析他的动机、内心过程的话，表面上看当然是好事，没问题，对不对？乐于助人嘛，有怜悯心嘛，这个当然表面上看一打眼绝对是好事。那我们说过，做人总有一个本事，对不对？就是极致追求表面的好，就容易忽略了骨子里的坏。所以在这里主耶稣让我们看见一个标准，什么标准呢？就是关于律法和道德的要求不仅仅关乎外在的行为，还包括内心的光景。关于道德和律法的要求不仅仅关于外在的行为，耶稣要看我们的动机和内心。他不是说你外在的行为没有杀人，他是看你的动机和你的内心。哎，我知道当今天上午我们讲到说不可杀人这个真理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是不是很多人或许心里松了一口气啊，终于石头落地了啊！你或许会想着说，今天这个讲道说的总应该不是我了吧，因为我从来没杀过人嘛。但我恐怕你这是误解自己了，同时也是误解这段经文了。因为主耶稣基督在这里清楚地指出，杀人不仅仅指向一个外表的问题，而也是一个内心的问题，甚至耶稣认为首先是一个内心的问题，其次才是一个外在的问题。因为这段经文清楚地告诉你，他不是说你的手犯了罪，他是说你的心犯了罪。所以这段经文其实把我们所有人都圈在了这个罪里。所以关于这段经文，我想分享三点。第一，认识自己是重建破碎关系的开始。认识自己是重建破碎关系的开始。第二，信靠基督是重建破碎关系的关键。信靠基督是重建破碎关系的关键。第三，敬拜上帝是重建破碎关系的动力。敬拜上帝是重建破碎关系的动力。我们先来看第一点，认识自己是重建破碎关系的开始。那在这段经文当中，主耶稣首先列出了人际关系当中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就是，其实在一段的人际关系当中，恨人、蔑视人、心里咒骂人，就等同于什么呀？杀人，对不对？就等同于杀人。换言之，在一段具体的人际关系当中，内心深处没有爱，缺乏爱，只有恨，这就是谋杀的意思。请注意哦，谋杀的谋的意思就是，谋就是谋算嘛，在心里算计嘛，阴谋诡计嘛，谋就是计谋嘛。哎，我觉得谋杀这个词很有意思，杀他之前都是在心里先把他杀了一遍，然后才付诸行动，对不对？阴谋诡计，计算谋算，想着怎么害他，然后他才付诸实施，对不对？所以十诫说不可谋杀，就是这个意思。他首先指向的是谋，然后指向的是杀。所以呢，在这里主耶稣基督首先指出我们心的问题，内心的问题，然后才说外在的行为。所以呢，我认为这段经文的最关键之处就是认识自己，看见自己的罪。举个例子哈，我需要带着大家一起来审查我们自己。事实上呢，在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中，其实每一个人都能感受到这样的状况哈，每一个人都会经历这样的状况。什么状况呢？ 就当你不接纳某个人的时候，其实无论他做什么你都很难接纳他，对不对？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当你看那个人不顺眼讨厌他的时候，其实无论他做什么好像都很让你讨厌。建阳悔改一下哈。OK， 即使有的时候人家做了一件好事，对不对？有没有可能？当然有可能。其实你也不太觉得他有多么的好，原因在哪里？难道人家做的那个事不好吗？原因在心，对不对？那个事是客观的好，它就是好，是事实。但是我们的心不接纳的时候，我们就觉得不好，肯定装的，肯定装的。你看，又来这一套啊，少来这一套啊。我们常常会这样说，对不对？其实人家这一套是好的，这一套，对不对？你会说少来这一套啊。所以你会发现，为什么？请问为什么？很简单，因为问题不是出在那个事上，问题出在心上，因为你内心里不接纳他，这个才是问题的关键呀。以至于他做的每一件事儿，即使是好事儿，你接纳的程度也有限。如果是坏事呢？哎，各位，如果他做了一件坏事呢，就一定会加深你对他的不接纳，对不对？你觉得啊，更讨厌了。哎，终于证明我是对的。你看，我说他讨厌吧，你看证明他真的很讨厌。但是呢，我会说，事实上，我们需要仔细想这件事儿哈。事实上，我们从来都不会单单因为一个人的某一个行为而不接纳他。相反的，我会说，通常都是因为我们不接纳某一个人，所以会反过头去看不惯他的某一个行为，听不惯他说的话。我的意思是，事实上从来都是颠倒的，是我们心里先树立了关系的破碎，然后再去看他做事，听他说话的时候，心里不接纳。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呢？很简单呀，因为同样一句话，请注意，同样一句话，你接纳的人说出来，你会说哇，他好幽默；你不接纳的人说出来，你说哇，他真轻佻，对不对？同样一件事，你接纳的人做，你会说哇，他做的真周全，考虑的真细致；你不接纳的人做呢，你会说真墨迹。你知道吗？周全跟墨迹是近义词呀，幽默跟轻佻是近义词呀。关键在接纳和不接纳，对不对？只不过是一个褒义，一个贬义。所以你突然发现了，当你心里真正的接纳、真正的爱的时候，你真正的爱他、真正的接纳他，即使他有一些缺点、有一些毛病、有一些问题，哎，各位。问题是这个世界上谁没缺点，谁没毛病，谁没问题呢？关键不在于毛病、缺点和问题吧。家庭当中、夫妻关系当中、父母儿女的关系当中，都是这个东西。你每天都会遇见他的问题、缺点和毛病，对不对？难道每天都拒绝一次、不接纳一次？不可能呀。关键在哪里？如果你真的爱他、接纳他，你可能看见他的问题、毛病、缺点，你也会生气，这个是正常的；你也会伤心，这个是正常的；你也会难过，这是免不了的；甚至你也会严厉的指责他，都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仍然接纳和爱他的话，你会包容他、鼓励他、帮助他，甚至严厉的责备他。面对孩子，你可能责打他，但你知道吗？无论你怎么做，只要你心对了，但看起来打得啪啪的，把孩子打得啪啪的，那你当然觉得哇，这么糟糕吗？关系破坏到这个地步了吗？都动手了吗？不是的，你心真的爱这个孩子，即使打得啪啪的，你还怎么样？你还是接纳他的，你还是爱他的，哎，这个就叫爱，对不对？所以你突然发现了，很多事关键不在于行为，关键在内心。 哦，我不是说行为没有对错的标准哈，当然有对错的标准，对不对？但是我的意思是，同样的行为，不同的心其实是两个不同的性质，对不对？即使同样的行为，不同的心所发出来的有可能是两个不同的性质。同样是打，出于爱打孩子和出于怒气打孩子，那很明显不一样的性质呀。所以我会说，事实上从来都不是因为他多么优秀你才接纳他的。事实上路易斯告诉我们说，从来是因为你爱他你才接纳他的。因为哪一个孩子一出生就是优秀的？刚出生的时候咕咕坠地，什么也不会，连叫爸爸妈妈也不会，除了有不断的索取，不断的要，而要他什么都无法给予你，对不对？但你爱他，所以你愿意接纳他。他爸爸拉了你一手，你还挺高兴，你因为你爱他，所以你愿意付出。所以呢，我会说，如果你不服呢，看看自己的孩子就知道了。啊，你看看你那个青春期叛逆的孩子，悖逆、自我、脾气差、不听话、不自，还犟嘴。哎，你周围的朋友没有比这更差的了吧？很少你的朋友有比你青春期的孩子更差的了吧？但是，虽然你也伤心、也难过、也责骂，但你还是为他操碎了心，对不对？你还是在爱他，对不对？所以这个才是关键。同样的，我会说，如果你不接纳某一个人的时候，在本质上，我是说在本质上哈，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今天很多人都会说，我不接纳他是因为这件事儿，是因为那件事儿，是因为这个还有一件事儿，从十年前开始算，算到今天，然后得出一个结论，他太差劲了，所以我无法接纳。我们以为这是我们的逻辑，但是其实我今天要提醒你，这个可能不是。为什么？其实或许你说的那些糟糕的事情都是事实，但这依然不是你不接纳他的真正的原因。或许那只是一个一个的诱因，诱发的因素，但不是真正的原因。我会说，真正的原因是你不够爱他。是的，真正的原因是你不够爱他。因为你青春期的孩子表现得比他还坏，你还是在接纳，因为你爱他，对不对？所以真正的原因是我们的爱无法继续，真正的原因是我们对他的爱不够，真正的原因是我们的爱变了。啊，李商隐说，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对不对？或许你曾经很爱这个人，现在他做了一件糟糕的事情，啊，离婚的时候夫妻都这样说，对不对？于是你就生出了怨恨，而这个怨恨在你里面逐渐吞噬了你对他的爱、尊重。现在你说你不再爱他了，你无法尊重他了，你无法生活在一起了，你无法怎么样。但我要说，这一个状况其实在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都有发生过，你发现没有？这绝不是个例，这一个状况在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都有可能发生，并且我会说，年龄越大，发生的次数可能会越多。而这段经文真正要对付的就是这一个状况，这段经文真正要帮助的，正是处于这一个状况当中的弟兄姊妹。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上午我要非常坚定的说，解决这一个状况，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讲太重要了，对我们每一个家庭来讲太重要了，对我们之间教会来讲太重要了。因为对于一间有历史的教会来讲，它总会比年轻的教会有更多的需要面对这一个状况的机会。王一牧师说，有两个命题可以帮助我们来讨论这一个话题。哦，我希望这两个命题能够帮助我们清楚的、更深的看见自己， 因为登山宝训是为了帮助我们看清自己，而不是为了帮助我们看清别人。我来引用他这两个命题。他说第一个命题，一个人无论曾经多么的优秀，无论他曾经做过多么美好的事情，都不能保证他不会失败、软弱、跌倒、犯罪。这是第一个命题。换句话说，人间的道德其实是无法持续的，人的道德是易变的，他就是一个人而已，无论他曾经多么的好，现在这个样子表明人是靠不住的，任何人都是靠不住的。这是第一个命题。但是他说还有第二个命题，解决人际关系还有第二个命题。第二个命题是，无论你曾经做过多么坚定的承诺，无论你曾经如何的发誓要爱，努力的爱一个人，即使你曾经真的这样做了，真的爱这个人，这也不能保证你现在可以不走到讨厌他、不再爱他的地步，保证不了。换句话说，你的爱是无法持续的，你的爱是易变的，你就是这样一个人，你不能确保自己一直活在对人不变的爱中，只有上帝才能一直在那种对人不变的爱中。各位，问题是我会认为说这两个命题同时存在，恰恰就是人际关系出现各种状况的原因，对不对？第一，他是易变的，第二，你是易变的。第一，他是不稳固的，他的道德状况是忽高忽低的。第二，你对他的爱也不是万古磐石的。这就是人际关系出现的原因呀。但是我会说，第一个命题让你看清别人是何等的有限、糟糕、无用。第二个命题让你看清自己是何等的有限、糟糕、无用。你只有同时看见这两个命题，才能够真正的看清这个问题的本质。但是我们要来问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现在请我们来看这段经文。我问大家，这段经文主要对付的是第一个命题还是第二个命题？很简单，对不对？这段经文主要是告诉我们犯罪得罪别人的人如何悔改，还是主要是告诉我们被别人得罪心里充满怨恨的人如何悔改？这段经文主要说的是第二种，对不对？主要对付的是第二个命题，对不对？很明显呀，因为主耶稣基督在这里真正要摧毁的是一种自义、傲慢、自以为是、受伤情节和受伤后的怨恨，他主要对付的是这个。我不是说前一个不用对付，但这段经文主要对付的是这个。这段经文的目的不是让那些做了坏事伤害了别人的人感到羞愧啊，其他经文可以让他感到羞愧。这段经文的目的是让那些自以为别人伤害了我，别人得罪了我，我现在正处在一种受伤的自怜当中的人感到羞愧。哎，你说我都明明受伤了，你还让我感到羞愧，还有天理吗？很多人内心深处第一个想法就是这样的，对不对？但是我会说，这恰恰就是天国的法则，这恰恰就是天国的原理。主耶稣的原则是要求如此的高，因为这也表明神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赐给我们的就是基督徒，他要在基督徒生命当中成就的义，就是要远超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因为他不仅诉诸外在的可见的行为上的罪，他主要指出了内心的隐藏的、隐秘的，甚至我们自己都没有发现的罪，这叫隐秘的角落，对不对？一旦我们无法发现我们隐秘的内在的内心的罪的时候，我们就容易什么？骄傲、自义、傲慢、自以为是，没有同情心，没有赦免，没有宽容。 所以他要在这里让我们首先看见自己的破碎，好让我们真正的悔改，接下来才是真正的重建这段破碎的关系。认识自己，首先主耶稣在二十一节这样说，我们怎么认识自己呢？我们要认识一个很重要的节点，就是自己的那一个仇恨的心在本质上是谋杀。主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哎，请注意哈，这里古人的话并不是指旧约圣经的话，因为当耶稣谈到旧约圣经的时候，他不会说你们听见古人的话，他会说经上记着说。这里古人的话其实指的是当时的文士、法利赛人那些宗教领袖对旧约经文的诠释、教导和应用，对不对？事实上耶稣在这里其实真正要指出的是，当宗教领袖看见不可杀人这条诫命的时候，他们当时对这段经文的解释只停留在行为上、表面上的表层上。他们认为只要我没有伤害别人的身体，我们就没有犯不可杀人这条诫命。然而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哎，只是我告诉你们，这意味着一个转折，对不对？这是一个转折，意思是我的看法和你们所听见的宗教领袖的看法截然不同，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其实是耶稣基督另立了一个教导的原则和真理的体系，跟当时的文士法利赛人不同。威斯敏斯特小要理问答这样说，第六条诫命是什么？答，第六条诫命是不可杀人。第六条诫命吩咐什么？答，第六条诫命吩咐人运用合乎上帝律法的各样方法，竭力保全自己和他人的生命。第六条诫命禁止什么？答，第六条诫命禁止我们自杀或不义的夺去邻舍的性命，或有任何这样的倾向。所以你知道小要理问答不仅是根据实践写的，是根据登山宝训写的，对不对？很明显要理问答是根据实践和登山宝训总结出来的，因为他非常精准地阐述了耶稣的意思。因为当圣经你发现他正反两面都说，对不对？禁止什么、当吩咐是什么，就正反两面说。所以不可杀人的意思是消极上不可伤害别人的生命，无论是内心还是行为，积极上呢，就是努力地去、保护别人的生命。只有这样正反两面都强调，才是真正的遵循了这个真理。所以接下来耶稣给我们解释了他的意思。耶稣说，只要你做了下面的三件事，就是犯了这条诫命。首先耶稣说，只要你把别人当作拉加，就是犯了这条诫命。哎，这是经文清楚的话，对不对？拉加这个词的意思是空物、无名小卒的意思。哎，你一听就是骂人的话，对吧？事实上当你恼怒别人的时候，你可能就会骂他笨蛋、蠢材、空物、脑子进水、无名小卒等等。这是一种蔑视，这是一种轻视，这是一种漠视。哎，各位，我觉得这一点很刺激。为什么呢？因为耶稣不是说如果你很凶残的话，你说就是杀人了。哎，凶残跟杀人很沾边，对不对？如果你很残暴，你很残忍，你就犯了这一个不可杀人的诫命了。耶稣有没有这样说？耶稣没说。耶稣说，如果你对别人蔑视、漠视、无视、轻视、看不起人、瞧不起人，你在就犯了这条诫命了。为什么？因为蔑视其实是表达仇恨的最基本的方式之一。接着耶稣继续说，他说，凡骂弟兄是磨砺的，难免地狱的火。希腊文磨砺这个词和加拉几乎也就是同义词， 就是愚蠢蠢才。耶稣指出的是，当你这样说的时候，其实你在内心深处对他来讲就是看不起他，摧毁他，哎，并且在结果上也会达到这一点哈。其实语言上的咒骂也会摧毁别人的自尊心，对不对？也会让人其实是把匕首深深的插进他的心里，对不对？杀人不仅是摧毁别人的身体，也指向摧毁别人的心，杀人诛心嘛。所以最后耶稣更进一步的说，凡向兄弟动怒的难免受审断。哎，动怒这个词的表面的意思是，字面的意思是因充满恶毒而发胀，因充满恶毒而发胀。哎，意思是耶稣在这里不是指、突然爆发的怒气，他指的是心存怨恨，心存怨恨。耶稣说，如果你向兄弟心存怨恨，就是犯了谋杀的罪。所以根据这段经文的描述，你发现我们的怨恨就是杀人，我们的怒气就是杀人，我们对他人的藐视就是杀人，我们对他人的轻看就是杀人。因为谋杀就藏在对他人的怒气、怨恨、藐视、轻看里面，对不对？谋杀就藏在这些的种子里面，怨恨的种子会结成谋杀的果子。哎，各位，你就知道这段经文何等的严厉了，对不对？因为当耶稣说怨恨就是杀人的时候，这意味着什么？很简单，这意味着在本质上他指出了一件令我们接受不了的事实，就是其实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在上帝面前都是杀人犯。说的不是你外在的行为，说的是你的内心都有可能陷入到这一个的罪当中，这一个的罪的光景当中。当主耶稣说你们都犯了不可杀人的这条诫命的时候，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第一，这个指向内在的本质；第二，这指向一个过程。第一，内在的本质，恨在本质上就是杀人，因为恨与爱是相反的，恨是人心里的毒药，恨是对上帝所赋予的生命的价值和上帝主权的否定。从性质上来讲，怨恨其实就是在杀害；从动机上来讲，怨恨就是故意的杀害他，因为怨恨他嘛。第二呢，恨不但在本质上是杀害，恨在过程当中也是杀害。哎，如果你恨过一个人，你就知道说，恨一个人，你不是说只恨一天，只恨一次。我说，哎，我只恨30分钟就过去了，不是这样的，对不对？当你恨一个人的时候，你其实在他心里把他给千刀万剐了。当你恨一个人的时候，你只要一有空你就拿出来恨一恨，对不对？你有时间就拿出来恨一恨啊，有时间就拿出来聊一聊啊，越聊越恨，恨得牙痒痒。哎，这就是此恨连绵无绝期啊。恨会发酵，你发现没有？它会发酵。多少破碎的婚姻，难道真是离婚的那一刻才离的吗？不是，已经发酵了3年了，这3年都没去对付，对不对？它一旦发酵的时候，你会发现最终会走到那个糟糕的后果那里去，对不对？随便一个由头就会激起极大的恨，然后在心里想的，哎呀，这个事儿都是那个人害的。我今天居然这个杯子打碎了，都是他害的。其实你杯子打碎只是因为你不小心，跟他没多大关系。但是你会跨越大山大海跟他联系起来。这个就叫狠。这个威力是很大的。哎，各位，不可杀人最重要的不是外在的，首先指的不是外在的行为。他首先指的是我们的动机，我们的内心。因为耶稣基督 非常深刻的帮助我们发现一个我们平时不太容易发现的事实，或者说当时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发现不了的事实。他们发现不了，因为他们只关注外在的行为，于是他们就发现不了了。但耶稣基督指出了这个事实，动机的恶是行为的恶的根源，动机的恶是行为的恶的根，那个行为只是果子而已。如果你看见那个行为说啊，这是恶的，那么你就必须承认导致这个行为的根，导致这个行为的原因同样是恶的，对不对？因为是根结出了果子。杀人当然是犯罪，但是如同其他的罪一样，它的源头和根不在你的手上，在你的心中。所以我们违背了不可杀人的这个诫命吗？是的，每一个诚实的基督徒都应当承认我们违背了不可杀人这个诫命。要李问达这样说，登山宝训也这样说。因为如果你心存怨恨，你就违背了这个诫命。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这个诫命是何等的严厉了，对不对？如果我们此刻诚实的面对自己，就会明白登山宝训是何等的让人发人深省。那么既然这个诫命如此的严厉，我们怎么办呢？第二，信靠基督是重建破碎关系的关键。我知道很多人会诚实的说，这个太难了吧，你讲完这个之后，我觉得我做不到呀，我太难了呀。感谢主，你这样说就表明你真听懂登山宝训的这段经文了。你如果说你能做得到，呵呵，哎呀，我就觉得你没听懂这段经文。因为当时文士法利赛人就觉得自己能做得到。你真正发现说我做不到，因为我时常心里会怨恨一个人，仇恨一个人，我真的是这样的。这就表明律法的功用在我们的身上起到了作用，甚至对某些人来说，这可能是他一生中第一次明白律法的功用。律法的功用是什么？律法的功用从来都不是与神和好的功用。律法，没有人因着遵行律法而与神和好的。加拉太书3:24说，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傅领我们到基督那里去。律法的功用是什么？指出我们的罪来，把我们引向基督。你如果觉得是你靠遵行律法得神的喜悦的话，那你就误用了律法的功用，对不对？当你说我希望人人彼此相爱，但是我却常常做不到，我完全无能为力，怎么办呢？你一旦开始认清自己生命的光景，你就看见了一个事实，律法给我们指出应该怎么做的原则和标准，那个是绝对不会更改的，对不对？天地废去，律法的一笔一画不会废去，那个原则和标准不会降低一丝一毫的，对不对？但是你自己却无能为力活出这样的生命，怎么办呢？斯布珍说，镜子能够让你看见自己脸上有多么的脏，但却镜子无法让你洗干净脸。律法就是一面镜子。雅各书告诉我们，律法是一面镜子，能够照出我们的本相，对不对？唯有基督耶稣十字架的活水和宝血才能够洗净我们脸上的灰尘。所以信靠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为主耶稣基督向我们显明了救恩当中的关系。哎，请注意，我在说关系，对不对？杀人就是破坏关系，对不对？恨人就是破坏关系，对不对？但我要在今天上午指出另外一种关系，就是在十字架上的救恩的关系。在那里也有一场谋杀，是的，十字架上有一场谋杀，但是在那里有一种全新的关系。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为了要爱我们，拯救我们，他就张开双臂拥抱我们。但是我们有没有破坏与他之间的关系呢？哎，你千万别觉得说自己对他多好哈，是耶稣对我们很好，但我们对他不太好，对不对？在十字架上 众人嘲笑他，侮辱他，拿矛扎他，并且讥诮他，你若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你。这明显是讥诮，对不对？但是他爱我们，我们却刺透他。耶稣为我们受死，我们却讥诮他。哎，各位，你有没有发现，罪人天然有能力破坏与神之间的关系，对不对？我们犯罪刚硬不悔改，就是在破坏与那一位圣洁公义慈爱的神之间的关系嘛。但我们破坏了这个关系，他在十字架上怎么做呢？哎，耶稣是不是说我受够了，忍无可忍了？他这样一个人，哎，从你出生那天数算到今天30年来，从来都是这个样子。耶稣有没有这样说？有没有把你这30年的事儿一样一样给你数一遍？没有，对不对？耶稣怎么说？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哎，你看见了吗？这就是福音。这就是在福音当中重建那个破碎的关系。那个破碎是真破碎哦，不是虚假的破碎。因为我们与神经的关系是真破碎了，但是他重建了。我们真的是杀人犯，但是他以在十字架上被谋杀的方式，被钉死的方式，来承担了这个罪，来重建了这个关系。所以我会说，这才是关键。耶稣基督像复活之后向门徒显现，哎，请问他是不是说改不改？从前跟你说了多少次要复活就不信，这回抓瞎了吧？现在哀求我，我就不追究你们逃跑的错，不追究你那么胆小的错。哎，他有没有这样说？哎，我们通常会这样说的。哎，改不改？不改就怎么怎么样，对不对？我们都是觉得说他改的不好，所以我不能原谅他，所以我不能赦免他，所以我不能接纳他。但耶稣怎么说？耶稣说：“愿你们平安。”哇，真正重建破碎关系的关键是什么？是爱，对不对？是爱。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与神的关系有没有被破坏？当然破坏了。但是破坏了之后，这对夫妻还想着修复，他们用无花果树的叶子来遮盖自己，或者说是一种隐藏，是一种躲避。结果怎么样呢？这样的躲避和隐藏没有用，必须由神亲自来遮盖他们的罪。所以神牺牲了一个动物，用动物的皮子来遮盖他们，预表有一天将来他要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用他的血来遮盖我们。所以因为上帝把这一切都改变了，因为他如同暴雨般的愤怒倾泻在了十字架上，倾泻在了我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因着他，因着自己的罪破坏了与神之间的关系，但耶稣基督因着他的爱来恢复了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这就是福音。所以各位亲爱的兄姊妹，我必须对你们说，让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来终结你生命当中对他人的藐视、怨气、怒气和恼恨吧。唯有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能终结这一切。我知道你也想终结，因为你在怨恨、恼怒、怒气、藐视、漫长的怒气和怨恨当中，你也不舒服，对不对？请问哪对夫妻吵完架之后吵赢了说真畅快，我终于吵赢了？没有吧。吵赢之后你气得比他还厉害，对不对？你即使赢了，但是你觉得怎么那么难受，怎么感觉那么糟糕，感觉好像一点也不好。所以不是用吵赢的方式来解决这个真正的问题，而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能够在你的生命当中真正赐给你力量、恩典、爱，来面对自己心中的怒气、藐视、怨恨和恼怒。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我说这话的意思是为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的益处。为什么？当我们心里充满了怨恨、怒气、恼恨、恼怒的时候，谁最不舒服呀？当然是自己，对不对？人家别人还不知道呢。 别人还过得乐呵呵的，对不对？该吃吃，该喝喝，躺在家里睡大觉，你自己气得要死。你这不是用他的错误去惩罚你自己吗？不不不，让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来帮助我们，因为我们曾经恨上帝，耶稣基督却用十字架爱了我们。一个蒙了神的恩典和厚爱的人，就可以有力量离开自己的恼怒和怨恨。但是最稀奇的是，你会发现一旦你看见了十字架的恩典，而真诚的谦卑的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一旦你看见了十字架的厚恩，并且看见自己的罪，恼恨怨恨的这个罪而忧伤的时候，我会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在那一刻你就脱离了谋杀的这个罪了。真的，在那一刻你就脱离了不可杀人的这个罪了。就是当你承认自己是这样的一个人，并且要信靠耶稣基督的时候，你就开始脱离这个罪。当你开始说，哎，我其实很差劲，我与真正的杀人犯之间的区别不是在本质上的区别，是在程度上的区别，而耶稣基督却为我这样的一个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你就可以谦卑下来，心里充满忧伤痛悔，也同时充满对别人的怜悯和接纳。你开始能够忍耐那些你从前无法忍耐的人，因为你不再感到自己比他更优越了。当然该指出的时候照常指出，那是另外一个话题哈。我的意思是先让自己的心里得了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安息、恩典和爱的浇灌。当你得了这个的时候，至少在你那里这个破碎的关系就重建了，在你心里你就可以脱离这个怨恨的这个罪的辖制了。只有这样，当你真实的面对对方的时候，请注意啊，对方也是一个有罪有限糟糕败坏软弱的人，对不对？你才能够真诚的面对他。是的，在怨恨当中是无法真诚的面对的，只有先得了释放，你才真诚的面对他，甚至真诚到一个地步，有些时候表现在就是当面的责备，对不对？只有这样我们才建立了真实的关系，甚至真诚到一个地步，有的时候表现在父母对儿女就直接打屁股，对不对？你好真诚，对吧？啊，这就是，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一直在说登山宝训的意义，首先指向了耶稣基督，而不是指向我们自己，就是在这里说的。但是我会加一句，奇妙之处就在这里。为什么？因为当我们深深的扎根在耶稣基督的里面的时候，当我们深深的依靠他的意义的时候，当我们深深的在生命当中每一个怨恨、每一个真实的挣扎和处境当中去与十字架的基督联合的时候，而不是自我中心、自我根基的时候，神就开始在我们内心深处来动工，神就开始动工，使我们从里到外开始拥有一个超越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那个义不是我们自己的，那个义是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的表现。那个义首先改变的是我们生命的状态，不像文士法利赛人首先改变的是外在的行为，不不不，他首先改变我们的生命状态，继而他开始改变我们的思想观念，改变我们对人际关系的理解，改变我们的对世界的理解，也改真实的改变我们的人际关系。这个是何等美好的一件事呀！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要告诉你，这个世界一定是越来越邪恶淫乱的，主再来之前是一定是越来越糟糕的，在你的婚姻家庭，在你的人际关系，在你的教会服事当中，有可能会遇见比过去更大的挑战和艰难，有可能会遇见更大的艰难，怎么办呢？就是需要你在你自己的生命里面用福音来建立自己的生命，有了这个福音当中所建立的生命，你才能够真诚的、真实的、有爱的、有接纳的，又可以 严格的面对自己的家人，面对自己的同工，面对教会的弟兄姊妹，面对你周围的人际关系，这样你就在福音当中真正的得了释放和安息。因为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的每一段教导当中都在挑战我们的生命。这段经文说心里恨人的就是杀人了，挑战太大了。下一段经文挑战更大，看见女性心里动淫念的，这个就叫犯奸淫了。哎，各位，哪一个弟兄敢摇头？下一段经文说你们的话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够不够严厉？再下一段说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由过他来打，做不做得到？要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们的祷告，不可将善事行在人前，故意得他们的奖赏。每一句话是不是都对我们的心发出了尖锐的挑战？不靠着福音你就完全做不到，不信靠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这一切就跟你无缘。不把自己放在基督的里面，你不仅做不到，甚至你所能做到的就是与这些的教导相反。所以我认为登山宝训催促着我们投奔耶稣基督的怀抱，登山宝训的每一段教导催促着我们发现自己生命的真相，看见自己的糟糕败坏和无用，也催促着我们去看见十字架的恩典浩大怜悯，神的慈爱超乎我们的想象，而这每一段都超越了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这一切的义都是他们所做不到的，我要说的是也是我们所做不到的，但是却是在基督里的我们可以靠着在我们里面的基督的新生命去极力的践行的。意思是登山宝训的宝贵就在于说，所有想要靠着自己去做到的人就永远都做不到，因为文士和法利赛人就是前车之鉴。那些看见了自己无用和无能的人，转而去投奔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就可以在这义的生活当中，换句话说，不是自己努力的活出这种义的生命的状态的人可以被称义，不是的，而是被称义的人才有能力活出这种义的生命的状态。而这一切你突然发现，整个登山宝训告诉我们，这一切都不是取决于我们自己的道德水平，因为一开始就告诉你了，你的道德水平真的好 low， 我的道德水平真的好 low， 他的道德水平也很 low， 对不对？这一切绝不取决于我们自己的道德水平，而是取决于那个最高的高天之上的我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如果取决于自己的道德水平，洗洗回家睡了，不用再听了。只有取决于我主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才是那万古的磐石，又是高天之上降下来的清晨甘露，可以滋润我们干渴的心。因为我们自己的道德水平是靠不住的，唯独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才是那万古不变的磐石。阿们。所以最后，敬拜上帝是重建破碎关系的动力。耶稣说，所以你们在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哎，你发现了，如果弟兄向你怀怨，哎，他怀怨是不是对呀？前面说了，怀怨当然是对了，但是如果你知道了，你有什么责任呀？哎，我们前面说了，对不对？你如果仇恨、怨恨、怀怒，这个是罪，对不对？哎，如果你知道张弟兄居然怨恨我，你知道了这个事儿，你有什么责任？你说他怨恨我，我怎么办？又不是我怨恨他。不不不，这段经文说，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你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千万不要说我又没罪，他向我怀怨，又不是我向他怀怨，我有什么责任？我没办法，我照常去感谢赞美主敬拜上帝去了。 并且敬拜的喜乐满怀。向台上献，向坛前献礼物嘛，不就是献祭吗？我去敬拜上帝了，他愿，他没法刚硬不悔改，他没法来主的面前敬拜上帝，他失去了这个宝贵的机会，我没办法，是不是这样的？耶稣是不是这样教导的？哦，耶稣说你要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别献，留到了先去同弟兄和好。哇，我觉得这个挑战太大了，他真的是挑战太大了。因为登山宝训不是在告诉我们说只要我们没错就可以自义，不是的，登山宝训总是把一个更高的爱，更高的恩典，更高的义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说我们做的远远还不够。因为圣经说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哇，你要把坛礼物放在坛前，先去与人和好，再来敬拜神。意思是除非你明白自己有责任竭尽所能的去与人和好，除非你看见自己与他人的关系破碎了，并且是他向你怀怨，那么你就有责任主动去到那一个人的跟前与他和好，否则你就无法真正的敬拜上帝。千万不要以为说你可以真正的敬拜上帝，很多人说哇太难了，我无法做到，我怎么才能够做到呢？答案就是敬拜。是的，借着敬拜去认识自己的身份。当你确定自己是一个蒙恩得救的罪人，你确定因着神的恩典白白的称义，蒙神的接纳，你越是明白这一点，你就越发得的能力去改变自己，饶恕他人，爱人，除去自己的愤怒和怨恨，也努力的去与人和好。换言之，敬拜上帝是我们去与人重建破碎关系的动力。耶稣说你要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与人和好，意思是如果你不愿意悔改，不愿意修补彼此的关系，不愿意饶恕，不愿意建立，你就无法真正的敬拜神。换句话说，我这样说吧，前面一切的悔改会帮助我们真正的敬拜神，因为那是敬拜的一部分。你如果不真悔改，你怎么能真诚的敬拜呢？意思是真诚真悔改是敬拜的一部分呀。而反过来，面对对神的敬拜，又需要又可以回过头来更好的帮助我们真正的悔改，有更新的生命，两者相辅相成。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听完这篇信息，不是说我要加把劲儿努力去原谅别人，是你要加把劲儿努力去认清自己是一个多么糟糕的人。千万别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说加把劲儿我原谅他了，不不不，你要加把劲儿认识说原来我如此差劲，原来我如此糟糕，原来我就违背了第六诫的诫命，原来我需要悔改，原来我需要神的恩典，原来我需要回到十字架那里去支取神的能力。千万别跳过了十字架说知道了，张弟兄很讨厌，但我要原谅他，我要像耶稣那样去接纳他。千万别立刻把自己等同于耶稣，你要把自己等同于那个税吏、妓女和罪人。你不是耶稣，你是税吏、妓女和罪人，你需要的是去往十字架的那里去。只有去往了十字架那里，你才能够真正的认清自己的罪，也才能够真正的饶恕赦免别人。为什么？很简单，因为你知道你的道德并不稳固，你需要真正的敬拜神，你需要真正的悔改，你需要真正的让主的爱来融化你那一颗刚硬的心，你需要让自己看见自己的卑劣，你也同样需要看见上帝的厚爱。只有这样，我们才建立了正常的与神的关系，这是一个基础，才能够去修复与人的破碎的关系。所以你发现这段经文首先要修复的其实是我们与神之间的破碎的关系，而这个修复你不用担心，不是你做到的，是谁做到的呀？耶稣基督做到的。最难的事儿耶稣做了， 对不对？因为那个事儿你做不到，你怎么努力都做不到，这是最难的事儿，他为你做了，然后你要靠着他的恩典和力量努力的去啊，接下来应用去修复与人之间破碎的关系。这个事儿也别靠着自己去做，靠着自己去做也容易做不到，怎么办呢？投奔十字架，认识自己的罪，真正悔改，让主的爱融化自己的心，让自己真正的能够有安息，有喜乐，有自由的去做这件事。阿们。很多基督徒常常都会讲这样一句话，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讲理的地方。你们都常常讲这样一句话，对不对？啊，这个夫妻之间不要讲对错，爱就对了。哎，请问这句话对不对呢？其实我发现哈，如果你这句话的意思是不要问是分对错，不分是非，以错为对，以对为错，那这句话就是错的啊，千万别走到这样地步哈。但是我们可以善意的去理解这句话。我什么叫善意的去理解这句话呢？如果你认为这句话的意思是不要以区分对错来区分责任，不要以区分对错，你对他错来兴师问罪，不要以我对他错来自我称义，不要以我对他错来倾泻怨恨，那这句话就是对的。就是不要以我有理而去怨恨他，而去自我称义，而去说这都是他的责任，跟我无关，那这是不对的，对不对？因为确确实实有的时候即使是他的责任也跟你怎么样有关。哇，这个要求太高了，对不对？确实就是他的责任，但跟你有关，确实就是他的错，但你要去啊爱他，饶恕他，接纳他，确实就是他的问题，你要去责备他，警戒他，劝勉他。哇，这个都跟你啊有关。所以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不是遮盖隐藏的意思，而是这个爱能够对那些罪有能力去处理的意思。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敬拜，让我们真悔改，也让我们真正思想基督的爱，就改变我们原有的模式，开始一种登山宝训上的天国的样式。阿们。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感谢赞美你。主，你赐给我们如此的宝贵的一段经文，这段真理何等的宝贵，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常常配不上这段经文的真理，因为我们的生命的光景与这段经文真的是差距太大了。但主啊，让我们看见这个落差其实是恩典的落差，这个落差其实是我们需要在你的面前成长悔改省察的那个程度。我们只有更深的来到你的面前，更深的看见自己的糟糕，让我们更深的与耶稣基督十字架去互动，才有能力去真实的活出这样荣美的圣洁的荣耀的天国子民的生活。求主继续的与我们同在，加给我们力量。感谢赞美主，将一切荣耀归给主。我们如此感恩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